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米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Welcome aboard everybody, nice to get you here. Can you please with me enjoy English, touch English, and enjoy the spirit of English learning.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呢，其实和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场所是密切相关的。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高层建筑。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掌握的一些词汇要点。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词呢，就是建造。 Construct. Construct. 这个词 construct 在英语中呢，它是用作动词来使用的。比如说这个建造大楼 construct a building，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那么通常呢，我们还要学习到它的名词 construction， 将 ion 变作名词 construction 建造。像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建筑工地啊 construction site， 像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建筑工程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site， 那很多我发现，比如说吴老师，道路在建设当中，或者是这家网站正在建设当中，那英文如何来表达呢？ 通常呢，我们要用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了。你比如说这个 something is being constructed， 或者说 something is being built， 用现在分词的被动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说的这家网站在建设 ，the web。Is being constructed. 这条道路正在建设。The road is being constructed. 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好，下面这个词呢是播送或者是发射。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来自于动词 transmit. Transmit 做动词时啊，它就表示这个传送啊、发射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它叫做这个过渡。通常我们说这个由 A 过渡到 B， transmit from A.To B， 大家记好这个特殊的用法。 Transmit from A to B， 过渡。好，下面一个词和我们的广播是密切相关的，广播。 Broadcast。 Broadcast。 Broadcast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词，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呢和原形动词是一致的。Broadcast， broadcast， broadcast， 广播。 好，下面一个词比什么什么还高，或者是超过什么什么的高度。 Top。 Top， 好了，我们可以说 top 这个词呀，它在做名词时表示在什么什么的顶端，而做动词时表示超过。其实它的构词法呢，从原学的角度上讲，我们应该把它叫做 conversion 转类，它是由一个名词转为了动词。它在做名词时表示在什么什么的顶峰 on the top of， 相反的在什么什么的底部 at the bottom of what what。那么它在做动词时呢，比如说这个比什么什么要高，或者是超过什么什么的高度，可以说 top something 或者是 top somebody， 有一点类似于呢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固定的短语 be superior to。 be superior to 实际上和 top 这个词的意思呢 是相近的 呀，相符合的。 top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下面一个词是一个形容词，坚固的、结实的。 solid。 solid Solid 在英语中呀，它做形容词时呢，表示坚固的、结实的，往往是形容这个建筑物很结实、很这个坚固。当然呢，它是来自于名词 solid， 因为 solid 在物理学中呢，还可以指固体，是做名词的。它也同样的可以把它变作动词，比如说在美国英语的非正规文体中，我们可以使用 solidate，ate 作为动词后缀，使什么什么加固。 下面几个词呢是和我们的建筑材料相关的。先来学一个砖。 Brick。砖。这个砖呢它应该属于一个物质名词。那么它在做物质名词时呢是可数的，可以变作复数来使用。 下面一个词混凝土。 Concrete。 Concrete。 concrete 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有的人呢或许会认为，哦，它可以做形容词表示具体的，也可以做名词表示混凝土。那么我们还要复习一下上节课学过的内容，这种说法呢是不准确的。 concrete 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组 homonyms 同音同形异义词，碰巧发音和拼写一致，混凝土当然形容词表示具体的。 concrete 是混凝土的意思，同时呢还有具体的这样一个形容词的意思。下面一个词，框架或者是构架， framework 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属于 compound 复合词， frame 和 work 两个名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词框架。一般我们说为什么什么搭起一个框架， set a framework for something，为什么什么搭起了框架。但是我们在汉语中呢同样有这样一种说法，为什么什么奠定了一种基调。那么在奠定基调时我们可以用 tone 就是曲调这个词来表示， set a tone for something， set a tone for something。 那这个 tone 应该怎么拼写呢吴老师？ T-O-N-E tone T-O-N-E tone 还有 framework。 好，接下来这个词是我们彼此之间都需要的，支撑支持 support 在做动词时，它的含义是很多的。比如说 support a family 它可以表示这个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啊，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同时有的时候我们说 support somebody 表示支持某人，但是事实上在美国英语的这个真正地道的表达过程中呢，对于支持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除了用这个 support 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说 take the side of somebody 站在某人的一边支持某人，甚至呢还可以用 side 作为动词来使用， side with somebody 支持某人。 side with somebody 可以从 support 这个词呢大家能够联想很多相关的一些说法。 set an end 是竖起来的意思， set an end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建筑中的一个术语了，竖起来表示这个棍子啊或者是木头啊它竖起来， set an end。 头发竖起来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stick up，就是棍子那个词 stick up 表示竖起来 stick up。 但是有时我们说这个头发竖起来也可以采用 on end 来表示。 My hair stands on its end。 我头发竖起来了。好，下面一个词，延伸， extend 它在做延伸时呀，往往我们可以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比如说啊，把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物延伸到一个什么什么的领域，把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距离延伸多长， extend to 搭配使用。当然了，这个 extend 变作名词之后呢要变作 extension 延伸。其实有一种很重要的说法呢，就是它的形容词 extend 加 ing 之后不一定都是变作的现在分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来使用。 extend加了 ing extending 这个形容词往往可以和家庭连用， an extending family，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那么国外呢把这种家庭叫做 an extending family。 extending family 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好，衣食住行，接下来这个词对我们的生活相当的重要，为什么什么提供房子， house 其实名词也是这个 house。 对，但是做名词时它的发音 house， 可是作为动词变作动词之后呢要读作 house。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名词转为动词之后它词尾的发音要发生变化。有的时候我们说为某人提供房子， house somebody 表示解决某人的住房问题。那我们通常说这个衣食住行的这个住啊，在国外通称为 housing，去 e 加 ing housing。 当然这个 house 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房子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国外的人一般他都是愿意去买房子，就是 house 来居住，有自己独立的花园车库，甚至有这个游泳池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住宅才是真正要花钱去买的。那和它相对应的这个 apartment， 美国英语中叫做 apartment， 就是这个公寓，英国人读把它叫做 flat， 这个在国外很少有人去买，或者说几乎没有人买，它都是市区的，为了方便这些年轻的上班族，它都是出租的，没有人去买。 好，词汇呢我们就先学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课文。 Skyscrapers Buildings that reach for the skies may be seen in most of the world's largest cities today. Ever since the first skyscraper was built in Chicago in 1883, more and more tall building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more and more cities. Buildings that reach for the skies may be what? 好了，首先大家呢画好第一个固定的定语从句 That reach for the skies，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用来修饰 buildings 什么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建筑呢？ Reach for the skies，Reach for， 大家标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课文中第一个重点的词汇。Reach， 它在作为动词使用时呢，既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作为不及物动词来使用。通常 reach 如果表示到达某地的话，它是及物动词，直接 reach some place。但是今天的 reach 它和介词 for 连用了，这就证明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那么 reach 作为不及物动词时，往往表示伸手去够什么什么东西， reach for something 表示伸手去够。其实呢，我觉得这里的 reach for 在本课中使用呢，已经采用了一种英语中固定的修辞手法，那就是 personification， 拟人的修辞。 may be seen in what what be seen 这个短语呢，大家也不要把它理解成被看到。在美国英语中呀， be seen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随处可见，大家可以按一个固定的说法呢去记忆它。Ever since the first skyscraper was built in Chicago in 1883. 好了，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个状语从句。Ever since, 大家标好。Ever since, 它在这里呢，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的引导词，表示自从什么什么以来。大家千万记好它的固定的用法。Ever since 所引导的从句要用一般过去时，而它的主句则要使用过去完成时。所以 ever since 在本句中的使用呢，它的从句 was built 一般过去时，而主句呢 have been constructed 现在完成时。自从1883年在芝加哥建了第一幢摩天大楼之后， skyscraper 其实是英语中非常形象的一个词。 scrape 就是指用手去摸、触摸、擦的概念，所以说都已经要擦着天了，这就叫摩天大楼。然后呢，我还要更正大家，就是对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发音，好多人呢都会误认为它应该读作 Chicago， 这是错的，要读 Chicago， 因为这个词来自于法语，可见早年它是法国人的殖民地。而且我要补充的一点呢，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二大城市，是以罐头食品著称的。初到芝加哥的人呢，当地的人为了炫耀自己的这个罐头食品是与世著称的，所以说他经常会问你这样一句话 Can you can a can?这一句话中出现了三个 can， 表示你会做罐头吗？ More and more tall building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more and more cities， 又是一个固定的语法现象。 More and more 比较级的连用，两个比较级连在一起使用时，表示越来越怎么怎么样。 嗯，很有意思啊。 Can you can a can? For many years,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wa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 It was 1,250 feet high when it was opened in 1931. Then, in 1951, a TV transmission tower was added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This tower added 222 feet to its height. 现在呢，我们只能从文章或者是图片一些影像资料中去回顾纽约帝国大厦的风采了。 For many years,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was what what? For many years, 大家注意，这又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状语。 For many years, 多年以来。那么在美国英语的习惯表达中呢，这个 many 是可以被去掉的，直接采用 for years, 表示多年以来。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大家会很惊奇的发现 New York City 纽约市，那这纽约和纽约市是不是一回事呢？其实我们上一期的课呢已经提到了，纽约呢现在随着城市化运动不断的推进，它已经由原来的市变成了一个州。我们现在把纽约整体叫做 New York State， 而它的旧城区市中心被称作 New York City 纽约市。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我们就把它叫做帝国大厦。倒可以这样来理解 Empire State， 其实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纽约州，要这么来理解，不要翻译成帝国州。 Empire City 是指纽约市，而 Empire State Building 则表示帝国大厦了。帝国大厦呢，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It was 1,250 feet high when it was opened in 1931. 1931年 be opened， 所谓的 be opened 就像是博物馆或者是商场一样，它也有开馆，所以这里的 be opened 表示对游人开放。 Then in 1951, a TV transmission tower, TV transmission tower, 大家记好，这是一个专业术语，电视的转播塔。当这幢塔呀修建之后呢，又把这个帝国大厦加高了222英尺。 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课文，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80页。Soon it will be topped by other skyscrapers now being buil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New York will be 1,350 feet high. Now being built in Chicago, the new Sears, Roebuck and Corporation office building will rise to 1,450 feet when it is completed.No one can say how much higher scrapers will go in the future. 好了，下面我们看课文了。Soon it will be topped by other skyscrapers now being built. Soon, 很快这幢大厦呢 will be topped by. 这一段呢大家记好第一个固定的用法 be topped by what 表示被什么什么赶超了高度，或者说被什么什么超出了高度。当然这是我们从一种字面上的解读。通常在英语中呢 AIs topped by B 表示 B 的高度超过了 A 的高度。那我们再看这一句的最后三个词 Now being built， 大家标好，这是本课我们要今天学习到的重点的语法现象 Being built。 Being built 大家标好，这是一个后置定语了。那么这个后置定语如果我们补全用一个定语从句来描述的话，它应该改为 Which is now being built， 它完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 be 加上 being B-E-I-N-G 再加上过去分词，表示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正在被修建的。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will be 1,350 feet high. Now being built in Chicago, the new Sears, Roebuck and Corporation office building will rise to what? Now being built, 大家标好 Now being built 又是一个现在分词的被动语态，但是这里呢它是用作伴随状语了。正在芝加哥修建的 The new Sears Roebuck 公司办公楼，那么将会 rise to。 本段又出现了第二个重要的语法现象 rise to， 表示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高度。那么 rise 要作为这一段的一个重点词汇来学习。通常 rise 它在作为动词时呢表示升起的概念，不及物动词，比如说太阳升起来了 The sun rises。 除此之外 rise 有时我们还可以表示价格的上涨，涨价。那么 rise to 可以表示涨到多少多少钱，而和介词 by 连用时 rise by 则表示涨了多大的比例。 No one can say how much higher skyscrapers will go in the future. 没有人 can say，注意 no one can say， 我们还完全不要从字面的角度去翻译它，没有人能说出它未来到底有多高。但是这个 no one can say 加上宾语从句，在英语中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没有人能够估计到，没有人能够料想到的概念。 Early skyscrapers were built with thick heavy walls of solid brick or stone or concreteNow the new skyscrapers were being built with a steel framework that supports the weight of the building. This takes the place of the old solid walls and make it possible to build to greater heights. The idea came mainly from engineers who were able to see a skyscraper framework as a kind of steel bridge set on end. Like the bridge too, it would be light.But strong and could be extended if necessary. 这一段同样出现了很多固定的用法和语法点。我们先看第一句 ，Early skyscrapers were built with thick and what? Early， 大家注意，它在做形容词时呢，往往不要总是翻译成早的，这里要理解为早期的。所以这是这一段的第一个重要的词 ，early。那么既然说到 early 呢？我们今天呢就要学习它其他不同的含义了。比如说 early， 它在和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连用时，表示什么什么时期的早期。早期的摩天大楼呢，它是用什么来建造的？大家注意下一个固定的短语 be built with， 表示用什么什么样的材料来制造。Now the new skyscrapers are being built with a steel framework. 下面大家注意一个固定的短语 a steel framework. 往往我们把它叫做钢架结构。 that supports the weight of the building. 大家标好 that 这里引导了一个定语从句，什么样的结构呢？支撑整体重量的结构。所以可见呀 ，support 在这里呢，就不是说支持某人的观点了，而是表示一种支撑的概念。 This takes the place of the old solid walls and what?Take the place of, 大家注意，这是本段第二个固定的短语 Take the place of somebody 表示代替某人的位置，也就是 replace somebody 的概念。好了，第三个固定的短语呢 Makes it possible to what? 大家记好第三个固定的短语 Make it 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在这个固定的短语中呢 Possible 我们不要把它翻译成这个可能的概念，而是表示使某事成功的完成，成功的做了某事 make it 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里的 it 它是一个形式宾语， to do something 不定式才是真实宾语。下一句 the idea came from 又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the idea come from what 表示某种构思来源于什么什么。Like the bridge too, it would be light but strong and could be extended if necessary. 这里唯一大家要注意的一点，那就是最后两个词 if necessary 固定的搭配使用。往往在美国英语中，连词加上形容词出现的情况是很多的，比如说 if necessary 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者也可以转述为 when necessary。 那么这些摩天大楼的功能构成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看 built at first.To house offices and shops, some skyscrapers are now becoming home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Big John, a Chicago skyscraper that opened in 1970, is an example. Big John is the popular name of the 100-story John Hancock Center.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43rd floor, there are offices and shops.There's a swimming pool on the 44th floor. From the 45th floor to the 92nd, there are apartments.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se apartments can look down on the clouds instead of up at them. Every window has a beautiful view. 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第一句话。Built at first to house offices and shops, some skyscrapers are now what? 好了，下面大家标好。Built at first to house...Offices and shops 这里是一个过去分词做伴随状语，起初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怎么样 house offices and shops house 在用作动词时表示接纳或者是让什么什么入住的概念，所以说最早的摩天大楼呢是要让这个办公和商店的，那么现在呢它就变成了 homes for people who what 好了 home for somebody 表示某人的家庭，注意这个白勺的的翻译，这里要用介词 for， 想要住在市中心的人的他们的家了。Big John 就是当时最明显的例子。Big John, a Chicago skyscraper that opened in 1970 is an example. Big John 在当时呀是芝加哥的摩天大楼的一个名称，这个呢倒不难理解。最重要的是呢，在本句话中呢，我想推出一个写作中的概念，大家标好 A Chicago skyscraper that opened in 1970 这是一个同位语，对 Big John 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在英文的写作中呢，当我们提到一个专有名词时必须要加同位语或者是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来对这个专有名词起解释说明的作用，这已经形成了英文写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句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43rd floor 大家注意 between 在做介词使用时呢表示两者之间，其实这个呢我今天非常想给大家提到英美英语中的差异，在英国英语中呀 between 往往表示两者之间，那么三者及三者以上的之间则要用介词 among， 可是在美国英语中的这种差异又消除了， between 既可是两者之间也可以是三者及三者以上的之间。好了，我们接着看倒数第二行。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se apartments can look down on the clouds. Look down on, 在本课当中呢，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误认为是你们习惯的这个短语，看不起、蔑视 ,look down on somebody, 或者是 look down upon somebody。在本课当中 ,look down on 表示的是俯瞰的概念。 Many people seem to like living high above the city, away from the traffic and the noise.Perhaps Big John will soon be followed by other homes that reach for the skies. 我们看最后一段了。Many people seem to like doing something.